量提升，将会为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打疫苗，从而建立群体免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宣布向莫德纳药厂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批出紧急使用授权，成为继辉瑞之后第二款获美国紧急授权使用的疫苗。药管局的外部专家小组一日前投票通过批准紧急使用莫德纳疫苗的建议，认为18岁或以上人士接种这种疫苗后的好处大过风险。莫德纳会同美国政府合作，准备今个周末在全国范围内分发590万剂疫苗。莫德纳的疫苗获专家确认有效率超过94%，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重大安全问题。和辉瑞有份研发的疫苗不同，莫德纳的疫苗无需储存在摄氏零下70度的超低温，因此更容易供应偏远地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中期云量增多。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角。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意外，车龙排到近大榄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交通是繁忙的，车龙排到近大会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地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因为有路陷，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近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妈咪太太，今日我哋煮乜嘢啊？ 一于就炆冬菇啦。 OK， 系咪食得啦？ 唔系叫我等等噶咩？冬菇嘛， 我唔记得咗冬菇，其实系解等等添。 哎呀 ，Beautiful Sunday 嘅格 Barbie 格先生提提你，疫情期间最好就同家蓉姐姐一齐屋企煮一餐冬至饭，感受温馨又安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冬至快乐。 音乐说，庄梅岩的音乐选择，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有了你开心啲， 大个 个仔去郊游嘅时候咧，我系放住呢首歌。到到妹妹，即系隔咗十年啦，妹妹再出世，我记得有朝早我望住佢，我觉得佢好得意嘅时候咧，我又谂起呢只歌。 你朝朝你都觉得佢好得意噶啦，你系痴母嚟噶嘛？你净系揽住个咧，妹妹你好得意啊，就咁噶嘛，系咪？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不是以为我们报时呢？ 傻的， 今天不报。今天 那怎么 办呢？因为有人生日。几号生日啊？ 昨日。 昨日，哎呀， 星期五。 所以星期五应该都是 啊， 是因为我本身以为严琼帮手的。 哦，是啊。 是啊，但严琼要去絕肉。 絕肉嘛。 是啊，波胜说，我、哦、不是啊，严琼去礼拜五都不得啊，他要去絕肉。 他絕肉啊。 是。居我说什么啊，严琼去絕肉。 帮你啲猫絕肉。 是，你讲清楚啊嘛。就好似我有个 friend, 早两日说啲猫仔有事。 是。 他说我、哦、个医生帮我按咗个膀胱呢，就说冇嘢嘅。跟住之后。我幫你啲貓啊，係啊，幫我啲貓，咁佢嗰下即緊張啊嘛， 就嗰個冇咗個濕著 啦，好似你話嚴瓊去絕肉一樣， 嚇親啊， 嚇親我， 依家姨媽姑姐嚇你個拍拖絕肉啊， 我嚇親我係一日就搞掂，即理論上係咪要話曬都做手術啊嘛， 冇乜研究喺呢方面， 好啦 ，anyway， 咁啊，生日快樂啦 ，OK， 多謝大家，多謝，多謝， 好啦，喺你生日嘅時候咧，有個好消息同壞消息。你想听好消息定坏消息啊？ 例牌听坏消息先啦。 坏消息就是我今年又抽不中居屋啦， 都不是特别坏啊，expected 啦。只不过我记得上即系抽之前，阿一不断重复咁样讲话，唔系咧，我今次有预感，今次中噶啦， 好似赌徒咁样啦。 系今线开大噶啦， 戒赌热线系几多少？搵翻你， 成日都讲错啊，你哋。 三四六三三跟住有兩個人咧，好關心我嘅，一個係小弟嘅阿媽， 嗯， 係啦 ，send message 俾我，中唔中啊？第二個 邊個？ 係陳恆如嘅阿媽，中唔中啊？係啊，兩位 本人咧， 係佢都唔中，係啊，兩位媽咪都好有心， 好關心啊， 係啦，咁但係唔好意思，都係唔中嘅， 又再下一次再接再厲啦。 好啦，呢、這個就係 壞消息啦， 好消息， 好消息在咩咧？ 我都係決定買翻麗港城。 呢个对我嚟讲系坏消息啊嘛， 系啊，所以因为即系 你都冇个字嗱，我嗰日即点讲好咧？咁、那个心路历程其实好复杂嘅。 嗯， 其实嗰日由朝头早十二点开始，即系要 check 啦。因为首先我唔知点解我好几年咧都冇收到嗰啲编号啊，去到夜晚差唔多十点嘅时候先 send 个 message 俾我，话俾我知咧已经进行咗搞珠，然后先 send 个申请编号俾我。 哦， 但我晏昼系要打电话去 check 嘅。OK。好啦 ，anyway， 总之就唔中啦。咁成个下昼个心情都好差㗎。即係嗰种差係虽然你嗱好好古怪㗎嗰种差。就好似龙禁威入面话斋，你明明冇食过嘢但你又肚饿。咁、究竟饿咗啲咩出嚟呢？嗱个道理好似㗎。你明明冇期待㗎其实。 你明明就有期待㗎。 係。但其实你心底里知係其实应该唔中嘅。 所以其实你係唔应该咁唔开心。 係啦。 但你偏偏你又真係好唔开心，所以你阿媽你真係好期待 嘅。我覺得係，我覺得唔係嬲嘅期待呀，係做乜解救做香港人。 嗯， 即你唔係話私樓會所啊領住嗰啲呀，係咪先？喂，講得難聽啲都係資助房屋嚟啫。係 呀， 你都好似要本住條老命去先至可以中喎。即呢下覺得做咩做人做到咁折墮呢？我真系嗰日系成日喺度谂呢样嘢，即系做乜嘢咧？咁我嗰个心情好差嘅，咁开始个人冷静咗落嚟。我谂大概六七点嘅时候，咁你就真系要开始谂下啦。因为嗰个置业嘅 plan 咧，就当然唔系话你行过喂买对波鞋咁样啦，系咪先？你系要长时间去即系去谂点处理啊嘛。咁我谂啦，即系本身谂住睇嗰啲地段咧，都有啲居屋嘅地段，咁啊谂住哦，如果中咗白居易，咁啊睇啲居屋 可以啦。 嗰度悭差唔多成球几噶，可能可以球几两球噶，大佬。咁而家冇得悭，咁即系其实都系俾嗰个价钱噶啦。咁点解唔买私楼咧？而如果其实可能同居屋嘅市场，即系补地价咗嘅要补地价嘅居屋市场。可能是爭幾十萬嘅啫，係啦。咁當然嗱，幾十萬你話係咪攞到出嚟都攞唔到？但如果你諗下喎，本身層樓可能五六百萬，其實可能俾多三四十萬嘅價錢，你已經係私樓 啦嘛。 咁你之後可能即係嗰個叫做管理啊，或者嗰個樓宇結構啊，或者相關嘅嘢，可能 晉升階梯唔同。係 啦，係啦。咁你就開始諗呢樣嘢啦。咁我諗下嘅時候，你知唔知我諗起咩啊？ 有啲咩咧？ 我竟然遗忘咗我最中意嘅 丽港城，我就谂住你会唔记得啦。 你有冇发现我呢一年啊，系冇讲啦，系啦，因为我已经跌埋心水啊， 嗯， 系向居屋发展。 我仲以为你已经放弃咗丽港城啊， 因为都真系有啲贵嘅，即系喺我嘅立场有啲贵啦，系咪先？即系小弟做得啲咩啫？搵得几多啫？系咪先？喺电台。即係相比一啲達官貴人，當然就即係正常嘅價錢，或者有啲人覺得平添，係咪先？ 但你都夠膽諗過嗰好嘢嘛？ 對我嚟講，對我嚟講貴，係咪先？咁但係我又忽然諗起， 係喎， 不如試下向翻呢個目標出發。 我曾經嘅志愛 係啦，即係嗰樣嘢係類似點樣呢？你本身有一個好靚嘅女仔， 嗯， 你好想追佢啦，但唔得，佢真係太靚太多人追啦，你追唔到， 擺埋咗一邊， 擺埋咗一邊， 嗯。 好啦，决定追一个系冇咩身材噶啦， 个 样普普通通嘅，又唔好用就手，即系原来你都要本住条老命先至去追到嘅。好啦，原来都系唔得嘅， 都系要抽签， 都系要抽签嘅，追女仔追到要抽签嘅 咁样。 咁既然都系要本住条老命啦， 点解唔拣个最正嘅咧？ 系啦 ，exactly， 反正都系啦， 冇错啦。 时间啊，资本都系咁多。 所以个坏消息就系、是，我又抽唔中；好消息，我又可以做翻你，唔系，我又可以，系我又想做翻你邻居啦。 呢个一个噩梦啊，噩梦个噩梦仔啊，呢啲嘢真系。我真系噶，我真系呢段时间咧，阿一冇乜点样再提，我以为 你见 放弃咗， 都系拣啲居屋嘅， 谂住跌埋心水啦，你已经即系再拣翻周边啲居屋啊，或者其他啲旧少少嘅楼，可能唐楼嗰类嘅，真系可能要行楼梯上去嘅啫，嗰啲咁样样，放弃咗咁好正常啊，点知原来你心里边都系好爱。 唔係咁都應該話喺呢段時間呢一年都有好多人同我有好多嘅討論嘅，即係因為你唔係純粹計你嗰下買入嘅嗰個要幾多錢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平時買嘢嘅概念嚟㗎嘛， 係 即係例如我平時買嗰個叫做 我平時買 let's say 一對波鞋咁樣先，唔係波鞋都唔啱。我平時買包餅咁樣啦。好啦，喺超級市場 A 嗰包餅咧係廿蚊嘅，另外一間19蚊。咁你梗係買19蚊個包啦，係咪先？原來一樣嘅、嗯、，OK， 即係個概念係咁樣啦。咁但係因為買樓咧，有一位世外高人啦， 哦， 嗰位叫凌子維，佢同我講話其實買樓唔係買，係投資、 嗯， 就算你自住都好，都係一種投資嚟。你要諗下，你之後咧 ，say 你十年後你換樓嘅時候，嗰、那個地段有冇一個升幅？佢話如果嗰個升幅只係正常嘅升幅咧，其實係跑輸咗通脹嘅。 嗯， 係啦。 哦， 你係咪？ 我明明地嘅。 你記唔記得有一晚我同你同阿攝同阿斌喺某個地方二樓嗰啲位嗰度就喺度飲嘢嘛？ 係。 你同阿攝同阿斌行開咗嘅時候，阿領就同我講呢番説話啦、 哦。 因為佢知道我想買樓結婚嘅。 係。 咁然後就大家喺度討論，即係佢就同我講話我propose 俾佢聽，我想買嗰幾個地段啦，即係油塘嗰一帶啦。佢話嗰個即係佢嘅意見就話個升值潛力未必好高，咁所以應該要考慮嘅就首先個房屋嘅類型啦、地段啦，即係會唔會你選擇翻去翻藍田、觀塘都叫做即係商貿，唔係叫商貿區嘅，但都叫核心多些少啦。 發展緊嘅商貿區 係啦，即係可能升值嘅機會會大啲，你會諗呢方面 起動九龍東 係啦，即唔係純粹計嗰下買嚟平咯，因為你跟一世噶嘛啲嘢，即如果你甩唔到就真係跟一世咯。咁然後亦都有啲大學同學亦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即例如原來幾多年樓齡做按揭啦，或者我哋本身嗰份職業做嘅按揭可唔可以做到啦？ 樓價價位幾多以上以落？做按揭率 系啦，咁你好多嘢要计噶嘛， 啊， 咁所以就但系多谢好多好多善长人翁嘅关心嘅， 系， 咁当然撇除心灵上嘅关心，会有啲实际上嘅关心嘅， 会好啲咯。啊、你讲咁多，但系佢买唔到就买唔到噶啦，你俾几多意见，我冇弹药就冇弹药噶啦，系咪先？我识策略有鬼用啊，系咪先？ 咁系，所以好多唔系，因为嗰日出咗结果，咁好多人都同我讲话唔紧要啦，等下一次啦。 嗯， 即系个个都系咁讲嘅，例牌说话唔紧要啦，出年再嚟过啦。 你想听啲咩？其实 你知唔知我嗰下，因为呢句说话系我话晏昼心情好差嘅时候听到嘅。 嗯， 我真系应，你知唔知我点应啊？我话仲要等几多年啊？ 哦， 系咪好似刘醒啊？阿黎耀祥先生系啊，仲要等几多年啊？ 柴狗啊， 真系仲要等几多年啊？你答我， 好 sad 啊呢一样。 系啊， 你想听到啲咩啊？其实 嗰下听咩都冇用啊。唔系啊，因为我唔系。 其实你明白嗰样嘢噶，所有嘢都 系啊。你唔系埋怨点解今次咁唔好彩啊？即系你唔系埋怨今次咁唔好彩，而系你埋怨点解喺呢个地方出现啊？ 嗯， 系咪啊？ 而系要咁样样咯。 系咯，而系要咁样咧。好负能量添，今日 听咩都唔入耳噶， 系啊， 听歌咯， 系咯，不过唔紧要，有新目标，翻去， 唉， 做你嘅邻居， 将你嘅痛苦建咗喺，唔系，将你嘅快乐建咗喺我嘅痛苦身上， 未到快乐嘅，将我嘅希望啫，系啦，因为我觉得都仲系有啲距离噶， 嗯， 虽然我呢半年冇提过，但其实我 keep 住都有睇佢嗰个价格嘅， 我系。 其实佢系难 咗定易咗啊？ 几稳阵嘅， 几稳阵嘅， 系几稳阵嘅，系啊。 哦，原来系咁嘅， 系啊，几稳阵。 住紧嗰啲人唔知啊。 你有冇兴趣啊？你 自己做咩？买俾你，打俾我妈而家即刻 live 打俾佢。 阿弟， 阿一又有嘢揾你啊！ 好耐冇见咯。 我谂你唔使讲下一个，我妈已经知道你想讲乜嘢啦。佢太记得有个同事成日候住你层楼。 唔系，我得呢个方法嘅咋？你阿妹揾男朋友啊？ 唔使住。 问问契仔啊， 佢个仔都未搞得掂啊！契仔，你将啲资源拨俾我好过啦。 不如你话香港人几阴功， 好 sad 啊！ 系好 sad 啊！拜拜。 千堆万，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落、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底茶叶等， 帆布鞋越结单，小手拍远迷途仍只返。一屋户现象戏也好，共生活户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 雨睇楼日 ，Hello， 欢迎先生，我系经纪波盛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呢？ 我想睇楼， 冇问题，我手上嘅租盘应有尽有啊。先讲价钱先啦，平嘅六七千有找，相靓少少近两万都有，有冇边个价位啱心水呢？ 有冇得再平啲啊？ 得得得，咁你预几多 budget 啊？ 我预大概500蚊一个月， 唔系嘛？得五嚿水学咩人租楼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经纪波盛 与睇楼日。 Hello， 欢迎先生，我是经纪波盛啊，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呢？ 是，我想睇楼。 冇问题，我手上嘅租盘嘅租约期弹性好大嘅，你想长租六七年又得，短租一个月又得，先生啱唔啱心水呢？ 有冇得再短啲啊？ 咁你想租几耐啊？ 两个钟够啦。 唔系嘛？咁你有乜纯粹租房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经纪波盛 与睇楼日。 Hello， 欢迎先生，我是经纪波盛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呢？ 是，我想睇楼， 包喺我身上，我啲盘有唔同嘅尺数拣嘅，嗱有百零尺啱单身人士啦，亦都有过千尺啱一家大细住嘅，先生你想睇边款呢？ 有冇得再大啲啊？ 大家族、哦，得得得，冇问题，你想睇几大啊？ 有冇啲系2500万公顷啊？ 唔系嘛？香港都系得11万公顷啫。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经纪波盛 与睇楼日。 Hello， 欢迎先生，我是经纪波盛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呢？ 是，你好，我想睇楼。 得得得，我哋有唔同地段嘅租盘啊，有啲近地铁站嘅，人流多少少，但非常方便，亦都有啲环境清幽，冇乜人嘅，好清静啊。有冇边款啱先生你呢？ 仲有冇其他？ 咁先生心目中有冇啲咩地段想要嘅呢？ 我想又近地铁站，又冇咩人。 唔系嘛？咁你住罗湖站啦、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荆棘波胜 与睇楼一。 Hello， 欢迎先生，我是荆棘波胜啊，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呢？ 我想睇楼。 八位小弟身上啦，我哋嘅租盘好抵租噶，包家私、包电器、包 WiFi、包水电煤，唔知道有冇问题呢？ 仲有冇其他嘢包啊？ 我可以试下帮先生安排嘅，唔知道你想仲包啲咩呢？ 可唔可以包埋个租啊？ 唔系嘛，我送埋俾你好冇？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计划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64亿元，总额比上一轮少，但系大部分受惠行业嘅资助额较上一轮基金倍增。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今次系政策上好大嘅改变。当局早前话过，因为财政问题唔会再推资助计划，但因应实际情况，而家正系处于消费旺季。如果企业要暂停营业，但系当局唔提供协助，可能会面对困难而结业。张建中喺本台节目话，新一轮资助的做法要精准和有针对性，因此选定受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申请资助的企业要继续有意经营，他希望能够协助企业挨过这一波的疫情。又说业界反应正面，形容是及时雨。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高风险群组应该考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例如有糖尿病和身体肥胖的人士。但他强调，注射疫苗并不是万能，仍然要戴口罩和保持个人卫生。孔凡毅在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每一种新疫苗面世，由于没有长远数据，可以理解大家有疑虑。虽然有报道提及有人注射疫苗之后出现面瘫和吉巴氏综合症的神经系统毛病，但他认为这个机会非常低，亦都无法证实和疫苗有直接关系。他说每种疫苗的有效程度都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年纪、病历和身体状况。三名男子涉嫌今个月初向太子警察游乐会停车场投掷九枚汽油弹，焚毁一架货车，被控一项纵火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三人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4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以待警方进行三名控方证人的认人手续。三名被告还押看管。三名被告分别是23岁的药房售货员、22岁无业人士和16岁的中四学生。控方话，涉案的警察货车价值超过100万元，遭到汽油弹损毁之后，已经完全不可以使用。闭路电视拍摄到有人离开住所，前往通菜街某大厦屋顶制造相信是汽油弹，再到涉案地点投掷汽油弹，然后离开涉案地点回家。意大利在圣诞新年期间部分日子实施严厉抗疫封锁措施。政府下令今个月24号至到27号、31号至到出年的1月3号，以及出年的1月5号和6号，在全国范围实施名为红区的限制措施。餐厅、酒吧和非紧急业务商户要关闭。国民除非出于工作、卫生健康或者是紧急需要，否则不可以 外出，探訪活動只可以有限度進行。總理孔特形容今次不是容易的決定，又說有望在今個月稍後展開的疫苗接種計劃象徵噩夢開始終結。確診新型肺炎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繼續在官邸隔離，他說有頭痛、乾咳和疲倦的症狀。荷蘭和德國實施封鎖措施到下個月，奧地利亦都收緊措施。瑞典修訂口罩指引，建議民眾在繁忙時間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另外，餐廳食肆每台人數上限由8人收緊到4人，晚上8點之後不准賣酒。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中期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早前近住青龙头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豪景花园的第二线又有另一单嘅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繁忙噶，龙尾去到近嘉龙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虽然近住青龙头早前的意外清理好，但系近住豪景花园第二线有意外，龙尾嘉龙村。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启祥道，就是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启祥道，反方向去翻油塘的交通都是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的干诺道中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7点钟，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是封闭，而家大挤塞，车龙排到近大会堂。咁而喺九龙区咧，窝打路道因为路陷，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嘅，龙尾喺联合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谦，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再在口中唱出一些音符和文字，用 music 组成，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i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 林慧，疫情期间你做了些什么？ 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变了上网课了，我都报了不少课程试一下，学了韩文、乐器还有西班牙文，找个机会大家分享一下。 留在家里都可以学多样东西，旁下身。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青屿干线由2020年12月27号起豁免收费哦。 咁揸车经过大屿山收费广场，咪唔使停低俾钱咯。 係呀，大屿山收费广场仲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部分行车线会封闭，方便移走收费设施同进行道路工程。 我哋作为负责任嘅司机，一定会留意现场情况同交通标志，小心驾驶。 想知多啲，上运输署网页睇下啦。 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呢、這个网页有好多靓画，唔知道可唔可以拎嚟做手机 wallpaper？ 呢张梗系得啦，我画噶嘛。 咁劲嘅，点解你幅画有得摆上网噶？ 因为港台网站纯粹绘作有个万有引力活动，俾我呢啲隐世高手分享画作，佢哋仲拣咗我幅画做贴堂作品，有神秘纪念品添啊！ 2月28号截止，等我都画翻幅挑战下先。 港台网站 WePlus 纯粹绘作，万有引力等紧你。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道。Alex 啊，每集平机会嘅信息咧，真系好多元化。 系嘅，超 B。如果上一次过重温精彩内容，可以上翻香港电台嘅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特备网页，了解多啲啊。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唐舒瑶，而家系中文大学医科一年级生。我喺上一年代表黄仁书院夺得第71届学校音乐节嘅木笛独奏同埋合奏，以及系口风琴小组比赛嘅冠军。而今年亦好荣幸得到民政事务署颁发嘅多元卓越奖学金，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节目认识到我。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阿一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8分，佢好了解我哋需要啲咩啊？可能我哋嘅性格啊、讲嘢方式啊，佢都会明白咯。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啊，被誉为 MK 妹的最后一滴血，系啦，佢嘅名字叫做阿蓝啊 ，Hi， 咁啊睇到你嘅 IG 上面个名咧，就唔系显示阿蓝啊， 系啊， 系叫李莫愁啊。 我想问从何而来呢？呢、這个名 就是因为我觉得李莫愁系俾男人呃好惨，好好切合我的角色，然之后网名一定要型，咁我就决定用。 我想知道你俾人呃得好好惨定系？ 又唔系呃嘅，总之个个惨咯。我细个嘅时候咩都唔识啦，咁然之后嗰、那个男朋友咧就打我嘅，系、 哦、 啊。咁然之后咁我梗系唔识还拖啦，系咪先？ 系 惊噶嘛。咁然之后佢每一次打完我，佢又会话：，唉，其实我好中意你嘅，我爱你嘅，我唔想嘅、 啊， 你原谅我啦，咁样。 哦，咁嗰个拖拖拉拉咗几耐啊？ 差唔多两都有两年嘅，好似 系。 跟住之后咧，就再识到另外一个男朋友啦。就行咗4年几啦。 呢、這个就好啲嘅， 行咗4年几呢、這个好 old school 啊。 系啊，咁你行埋咗啦， 我哋行埋书友仔嚟。 嗱，虽然我 M K 妹，但系我都系偏向老土派嘅。 Vintage 啲。我想知道你点睇人哋叫你 M K 妹呢样嘢？ 嗱，一开头嘅时候咧系贬义词嚟噶嘛，跟住哇，我梗系唔系 M K 妹啊，黐线嘅咩？ 系啊。 咁然之后咧，咁因为你哋知唔知道我俾人摆咗上高登噶？ 我唔知道，我因为我访问阿蓝嘅原因系嗰阵时咪出咗一本八月份嘅时候咪出咗一本话M K 妹嘅漫画啦，咁我好想买啦，但我奈何冇嗰个付款嘅系统啦，咁、 哦、 所以就上网睇啲报道就见到阿蓝，佢就想约佢做访问，咁当然因为疫情嘅关系或者时间夹唔到就拖到而家 啦， 先至约得成嘅， 唔知点解系一开头系踩，然之后去到后屘咧。好似多咗嗰啲韓風啊、藝 A B C 啊，跟住之後咧，香港人咧就覺得啊，我哋 M K 妹係香港嘅本土文化， 係 大家擁抱翻 M K 妹啊。 啊，你幾時開始有呢種嘅 style？ 即係你唔係一出世一歲嘅時候有 MK feel 噶嘛？ 其實 MK feel 係本身個人，我 MK 就是 MK 嘅，係 骨子裏邊嘅嗰種。 冇錯啊，骨子裏發出嚟嘅，我就即係我就算著咩，好似都好似 MK 咁樣咯。嗰啲所謂嘅 MK 妹咧，嗰種 style 係啦。只不過是瘦細細細粒啊，瘦瘦削削啊，背心短褲人字拖， 係 就係咁啦。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一樣嘢。 系啦，因为点解揾到阿蓝呢，其实要多谢一位人嘅， 系 多谢一位女神啦， 嘉莹 B B， 系黄嘉莹 B B， 系 啊，咁就转折之间，因为我知道揾 M K 妹揾佢一定有方法噶嘛， 系， 唔知点解佢点 connection 嗰，佢一定识，咁结果我就揾咗佢啦，咁佢又即系弹咗阿蓝嘅 contact 俾我咁样，咁啊，所以俾你估下我同波胜边个同黄嘉莹熟啲。 哪一個能夠個 feel 同啲 M K 妹係可以即係 close 啊咁樣？你估係一嘅， 係你真係知道答案定你估啊？ 我知道答案，因為佢又同我講。 佢同你講咩咧？我想知而家。 我唔記得咗啦，你係咪揾我揾翻我 check 下 check 下 check 下講點講我哋呢兩個人？ 係啊，好想 佢如何去描述我哋呢個？ 我睇下先。 係啦，佢呢排成日都唔覆電話佢。 你入佢個名 嚇？哦，我識佢英文名。 佢英文名係咩啊？ 嘉莹咯， 哦，我以为 做失恋啊， 系啊，做失恋啊， 突然之间好唔衬佢啊嘛， 我搵唔翻，但系 唔紧要，但系如果俾你估，你觉得边个系中意 M K 妹多啲咧？ 佢， 哦，我知啊，点解嘅？因为想知道， 因为好似 有冇样 独立， 哦，即系好似戴眼镜啊， 系 咁样嗰啲咧，隔篱拍埋呢个 M K 妹隔篱咁样就一对咁样嗰只嚟嘅。 唔系，佢喺网上面咧系数透 M K 妹，但系跟住 心底里好 系啦。 哦， 即系嗰个打烂咗个电脑嗰个肥佬咁样，戴眼镜嗰个 系啦。 其实你估错嘅， 嗯， 一系我中意 M K 妹多啲嘅， 竟然。 所以嗰阵时我先至想揾你同埋揾黄嘉莹。 咁其实你系中意 M K 妹啲乜嘢？ 坦白啩。 啊！我都覺 係即係你係啊係唔係又唔係 啊？即係我有咩咪講咯，我開唔開心咪講咯，唔開心咪講咯， 唔會煩咯。 係啊，即係唔會好婉轉轉咩轉啦，直接講俾你聽咪得咯，係咪先？ 係啊，即係今晚想食咩啊？你話事咯，咁佢嘅你話事又真係你話事嘅。如果佢有嘢想食，佢就會真係話俾你知啦。 係啊， 咁你係都係出席嘅。 係啊。我完全係。 我反而想知啊，即係 let's say 兩個 M K 會唔會係火星撞火星咧？因为你两个都是爆的嘛， 嗯， 不一定是黄嘉莹啊，即是例如你跟以前的 friend 相处，会不会两个都是大家 都直肠直肚 啦，那种爆的人来的啦， 嗯， 会不会爆到其实是做不到 friend 的呢？ 我觉得你这样又不关 MK 妹事咯， 即 是关性格事。 哦 ,OK。 找男仔呢？MK 仔行不 行?MK 妹会不会找 MK 仔呢？真 哇，我现在不会咯，我老了。 但我想知道，以前是有试过 M K 仔嘅。吓， 细个一定是识埋啲咩人啊？细个学话一定是识埋呢啲咁嘅 M K 仔 M K 仔噶啦。 我想知佢哋嗰种特征是点嘅咧？喺你眼中， 瘦咯，排骨仔。跟住之后可能坏啲，比较坏啲嘅，好多纹身啊。 系 啊。 跟住之后。很多粗口啊，成日讲打交啊咁样。 但系呢啲以前系吸引嘅， 因为以前细个嗰个氛围就系咁样嘛。 嗯， 你唔似依家咁样啊嘛。 咁我想知道，如果要同一个 M K 妹拍拖嘅一个男仔啦， 嗯， 其实佢应该要点样先相处到？系咪其实即系唔好嗲啊，唔好即系所有嘢都要直肠直肚？系咪就嗰句啦？系咪应该咁样同 M K 妹相处咧？你觉得？ 我觉得 M K 妹。我覺得 M K 妹多數都是要你成日陪住佢啊嗰啲咯， 係 多數都是佢大聲過你噶啦。 咁我咪佢同你大聲的時候，你不要大聲過佢咧。 如果你同我大聲，我咪再大聲啲咯。 哦，即係認輸就最 O K 噶啦。啊，係你啱，你啱，你啱。 都是，但是可能我善良啲啦個心地。 我 會知道錯嘅。 但係你嗰下知道錯，你會唔會褪先？ 有時會，有時不會咯。 都要睇情況。 有時我會賴嗰啲嘢，然之後調翻啲 调翻转啲嘢话，咦，好似你唔啱喎。 女神大揭秘。 嗱，咁啊，跟住第二部分咧就系、叫女神大揭秘，咁我哋就想阿南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你会拣个关于自己嘅一啲咩事情嚟同我哋 share 咧？ 我好中意黄秋生。 哦，去到咩地步啊？想知 你唔觉得佢好 man 嘅咩？ 我讲，但去到咩地步先？ 去到咩地步啊？ 即系黄家莹个地步系佢发哥系迷到佢会自己 key 图，然后 key 自己同发哥一起拍拖嗰啲啊嘛。系啊，你去到咩地步？或者你几时开始中意阿秋生哥？ 系佢开始沧桑有男人味嗰阵时。 系，你记唔记得有咩佢做过嘅即系戏啊、电影嗰啲咁样你中意咗佢咧？ 我死啦，唔记得啦，好似车手啊！ 哦，同余文乐嗰一套 系啦， 唐文字啲啊， 唔系车手系第一型战车系。 哦，记得边套啦？ 咩八千转两米车个？ 唐文字啲嗰阵时佢仲好后生，仲未有嗰阵男人味，仲未有嗰阵沧桑。 咁风云雄霸天下，佢直情系老死咗，嗰系咪好有沧桑味咧？ 去到死噶啦！ 即系伊波拉病毒嗰啲，我就接受唔到嘅。不过 陈肉叉烧包 系咁，所以就系譬如讲车手咁样嗰一套，就系嗰种开始个质地，你就开始中意啦。 系啊，我中意嗰种，唔知由几时开始，突然间无啦啦中意啲，系咪中意啲叔叔咧？ 唔出奇啊，我觉得。咁你中意佢嘅程度，即系头先讲，你会唔会即系可能佢上佢嘅戏啊，或者点样你好迷？ 全部每一套都有佢嘅，我都会睇咯。 哦，咁你甚至乎而家系会翻睇翻佢以前旧嗰啲咁样？ 会啊会啊，即系我以前会特登去揾翻阿黄秋生做咗咩戏啊咁样咯。 系， 你有冇睇过伊波拉病毒啊？ 梗有啦。 你觉得得唔得？ 点啊？ 人肉叉烧包。 猪肉。 识啲嘢喎， 我都系有睇噶。 咁但系系咪即系而家反而调翻转？好似你话斋啦，即系以前就中意 M K 仔啦，而家择偶条件都咪中意啲大啲、 成熟、稳重， 外表使咩都成熟稳重。 唔关外表事，其实只不过系对自己好成熟啊、稳重啊，即系你起码系照顾到自己咁样咯，我觉得。 系 ，OK。咁但系你发现喺你嘅即系世界里面当中，好啦，我而家个择偶条件系呢一种啦，你觉得男唔男揾得到咧？你啱啱讲嗰种成熟啊、稳重咁样， 我觉得系男揾嘅，因为男仔始终都系我觉得啊，系迟成熟啲咯。即系可能去到28岁，其实佢都个心境好似都仲系好似我咁嘅岁数咯。 你几大啊？ 啱啱生日，好似24岁，唉，老啦，真系 24岁。 你最多可以接受几多岁同你拍拖咧？ 我啊， 系啊， 即系咧，识黄秋生，系你嘅偶像啦。 系啊，咁真系 OK 啊。 系去到佢嗰个岁数，你都 OK 嘅。 咁我中意佢嘛？ 咁如果唔系黄秋生， 但系佢嗰个岁数咁 啊，零六啊岁嘅阿叔。 如果我中意佢，我会咯。 哦，即系其实年龄冇咩所谓嘅。 冇所谓噶。 即系 M K 妹就呢样好咯， 即系佢中意就中意到底，冇乜所谓。 但系试过同最大嘅人系即系大你几多拍拖？ 就系我依家个 几多岁佢而家？ 91年。 哦， 九一 都系大你几年啫， 5年到咯，大概 系最大啦。 系咪 feel 到都真系好唔同咧？即系挨30岁嘅男人 系咯，开始但系唔知佢系因为家庭嘅原因啦，所以佢会有呢啲思想。定系点样咯？因为佢屋企系好好嘅，所以令到佢会成熟啲，会谂之后咁样嘅嘢，即系会 take care 我咁样咯。 咁点样认识噶？即系而家嘅男朋友系 好搞笑嘅，系本身啦，我中意个男仔，跟住佢唔中意我。咁然之后咧，我就系我生日正日嗰日，我同嗰个唔中意我嘅男仔去咗食自助餐，然之后咧食完啦，跟住之后我就同佢就上车啦，之后佢同我讲咗啲嘢啦，跟住我好唔开心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去咗饮酒啦，跟住之后我朋友咧就介绍咗我同佢识咯， 系 都未发生嘅， 系 然之后咧因为 再之後聖誕節啊、萬聖節啊咁樣咧，我就都會落去嗰度飲酒嘅。咁、但係得我同我一個女仔朋友。咁跟住之後，咁佢就成日都喺嗰度嘅，佢有間房喺度，咁梗係 去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熟咗咯。 哦，呢就係 M K 妹先會出現嘅情節嚟，係咪好似 酒吧新拍嗰啲戲咧？咁但係多咗飲酒咁樣見面嘅時候，點樣由即係朋友一齊飲酒嘅 friend 一齊玩嘅，變成另一半咧？嗰陣 唔知係好個感覺無啦啦就好似小草咁萌芽咗，跟住之後就係咁傾偈咯，係傾傾下就啪 就一齊啦。 係咧。 但我想知道，即係其實佢都唔係嗰啲叫做即係好毒啊、好死板嘅男仔嚟噶嘛。 佢系啊， 佢系呢啲嘅， 佢系啊。 咁但系佢酒吧玩喎、 啊。我话俾你听啦，佢咧唔煲剧，唔打机，唔睇电视，就喺做嘢。 哦，但系佢起码落酒吧玩啦、啊， 系咯、 啊，即系佢嘅消遣。 佢只不过系觉得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好闷啊，唉、哎，出去坐。 佢坐喺度嘅。 即系佢唔会玩咯，佢、但系佢自己切自己心，自己饮下咁样咯，即系喺度揿电话。 咁、但系呢啲男仔系吸引到你嘅，定系都真系有追求嘅过程咧？ 系我都唔知道做咩事，点解会咁样嘅？ 系咯， 可能呢啲就系缘分啦。 系咯，即系个款似系，如果你落去玩，佢都唔会过嚟撩你，佢自己坐喺度，跟住你可能同啲 friend 玩紧咁样。个画面似系咁样样嘅， 即系细估唔到一个动一个静。 系咯， 唔系，其实拍拖咪就系咁咯。唔系夫妻都系咁嘅啫嘛，一粒一突， 哇！你谂到夫妻咯， 几时结婚啊？咁你去结婚啊，小姐？ 心理龙爪手。 嗱，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啊，同阿南玩嘅。呢、个心理测验有一个情景，咁你幻想一下咯。假设啦，出边咧。落嘅雨越嚟越大，你又趕住有急事要出門口啦。咁你屋企把遮咧就都壞噶啦。但別無選擇之下咧，你會揀以下 A、B、C、D 四把邊一把咧、？A 就係穿咗一個大窿嘅一把遮 ，B 就係有幾個細細地嘅窿嘅一把遮 ，C 就係嗰個遮個柄攣咗嘅遮，同埋遮柄唔攣但係好短嘅遮。 遮柄唔攣但好短系咩意思？ 即系或者好细把咋？细把你当 B B 仔遮或者小朋友遮咁。 拣第三个 系即系遮柄 个柄攣 攣攣地咁。 个原因系 咁，因为佢系遮啊嘛，佢个柄攣啫嘛，佢都系一把遮啊嘛， 遮都叫仲遮到啊。 系啦， 系好啦，阿一你会拣？ 我都系拣 C， 其实 我都系。 我有一刻想过揀 dog 嘅，其实系啦，咁、我细把我当缩骨遮咁用嘅嘛， 哦， 系啦，我又可以，即你知道我份人好怕孭住好多嘢出街噶嘛， 系， 咁细把咪仲好， 系， 算啦，我揀 D 啊， 你转 D 啊嘛， 系我转 D， 我都系揀 C， 因为我屋企啲遮真系乱嘅，亦都费事买嗰啲新嘅遮，所以我会拎啲遮出街嘅，咁但系究竟系呢四个选择代表啲咩？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啦。有勇气，命运就是你操控。梦想满是跌碰，但我不觉得痛。撑过去，斗志再重压不碎。梦想你没错对，没法把我击退。求已着了地，再出发跟你比，从头再做储备。 萬人確診感染。印度過去一日新增27000多宗病例，累計145000多人死亡。當地傳媒報導，印度確診個案的增幅逐步放緩，意味著疫情正逐步好轉。報導又說，目前有三間公司正向印度申請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緊急使用權，其中包括輝瑞的疫苗，當局正審核申請。在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乾燥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到 60% 左右。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到清勁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朝頭早寒冷，日夜温差較大，下周中期雲量增多。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而家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繁忙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咁而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豪景花园第二线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卖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泽安村。之后在封路方面，同大家跟进一下咧，喺中区嘅干诺道中，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七点钟，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快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近皇后像广场。而在窝打老道，因为路陷，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浸会桥面。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冬至，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 魏凡田、 程振鹏。 今年呢餐冬至饭聚埋一齐唔简单， 蜜饯金蚝做晚餐， 食过蜜饯金蚝，一家人冇抗疫疲劳， 平平安安冇怒嘈， 继续听丰收。 民政事务局家庭要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是暖男，亦都是圣诞老人。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生命里最炽热那点心跳，场面气氛都不渺小。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纪念照又重新回复了那前事。 爱心圣诞大行动由九八年开始已经筹到超过3亿港币去资助不同的慈善项目。今年他们有柏豪和 Alex 担任行动大使，还有这一首的主题曲，提醒我们在圣诞节期间将爱和关怀送给更加多弱势社群。 Wish you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Wish you a merry, merry Christmas from my heart. 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由林宝，编曲柱振东。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周柏豪、方力申《爱心圣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十分定满分？你觉得波胜同 M K 妹夹嘅指数有几多分呢？ 五分，你好似好文静咁样咧，就会被 M K 妹恰咯，永远得佢闹你，然之后你就唔出声，或者你氹唔到佢咯，我觉得。我是 MK 妹最后一滴血阿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啊，曾经 M K 嘅 系啊，进化版嘅王嘉莹，佢称之为 系啦， 系几年前都曾经系王嘉莹嘅嗰个程度， 系啦， 而家唔同啦，而家 成熟啲啦， 佢阿妈用沉寂呢两字字嚟形容自己， 系啦，咁啊，亦都同另一半亦都系非常之好啦，而家咁嘅样，咁啊，我哋啱啱咧玩紧一个心理测验，系轻轻重复一次个题目啦，个题目就系咧。街出面啊，啲雨越落越大，你又赶住有急事出门口啦。咁但系屋企啲遮全部都坏嘅，你实在冇得拣啦。以下四把遮，你会拣边一把呢 a 就系一个穿咗大窿嘅遮 ，B 就系有好多个细窿嘅遮 ，C 就系嗰个遮柄挛咗嘅遮，同埋 D 就系嗰个遮柄非常之短嘅一把遮。 嗯， 咁啊，一就系拣 D 啦。 好，我拣多。 系啦，我同阿男仔拣 C。咁我哋就揭晓究竟代表啲咩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把遮穿咗个大窿嘅朋友，代表你脾气差嘅指数有 10%， 代表你系一个脾气好好嘅人嚟噶。因为即使把遮有咁大个窿，会整到自己湿晒，你都觉得冇乜所谓。而且你系一个和平派，唔中意同人有争执，所以同人相处得好好。而揀咗 B 把遮有几个细窿嘅咧，代表你脾气差嘅指数有 50%。因为呢一把遮代表住唔会将自己全身淋湿晒，你身上面有一啲少少嘅任性，少少嘅脾气，但你又系一个好有原则嘅人，所以同人吵交嘅时候，喺唔伤害自己嘅前提之下，会同人道歉嘅。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样拣咗啲遮柄唔挛但系好短嘅遮，又或者好似波胜同埋阿南咁拣咗 C 遮柄挛嘅遮。又代表你的脾气差指数是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这个心理测验其实是 test 你坏脾气的指数有几高。 是啊，话晒 MK 妹嘛。 是啊， 但要知道有几燥底的。 好善良的。 好爆啲啊，觉得是很合理啊。我们先讲下 D1 那个。 是。 脾气差的指数呢 ,30% 而已。 是即是我脾气好咯。 是啊，话你一个随性的人。 是。 是啦。咁啊人哋触及你嘅即係会嬲怒嘅点嘅时候呢，你就会随时爆啦。咁但係一般嚟讲你都好随性嘅。 哦，是啊是啊，通常都冇咩嘢嘅。 是啦。 但一爆就好出事㗎。 同埋话当你同人发生嗰啲口角诸如此类，可能会讲一啲好伤人哋嘅说话，但瞓醒一觉就冇事㗎咯。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昨天先同个 friend 嗌交，今天讲了 sorry 又冇嗰件事啦，大家 冇嘢噶啦， 解决咗， 系啦，所以得 30% 嘅啫。今朝我同阿南拣嘅 C 啦，80%， 哇，咁高嘅原来， 系咯，佢话，与其话你系脾气唔好，不如话你骨子里有一份硬颈喺度。 唔系，邱国胜脾气好好噶， 系咯， 我成日糟质佢，佢都冇反应。 点解我系80% 嘅咧？ 跟住咧？ 即系我哋揀 C 嘅人咧，玻璃心好劲嘅，即系有时就算嬲都唔会直接话俾对方听点解嬲咯。 嗯， 係啦。咁同埋有時即使錯喺自己嗰度，可能礙於面子咧，當刻都唔會主動道歉嘅。 嗯，好似有少少啱喎。 你覺得自己嘅脾氣係 即係佢似硬頸多啲咯？ 唔 係 硬頸咯，即係咧你得罪我咧，我收埋個心度，然之後報仇，因為我天蠍咗。 哦。哦，記住你啊！ 我逐步逐步拆解先。 係， 當你喺 let's say 廿幾三十年前最 MK 嘅嗰個年代，你個脾氣係好臭嘅。 嗯，係啊。 臭到咩地步？ 一唔妥就嚟咯。 就肥。 例如，唔係咁，你都改咗知有咩唔妥噶？係，即係唔會行過無啦啦俾你捉住鬧噶嘛。 哦，咁又唔會。我係我都係有禮貌嘅小朋友嚟嘅。 我知我鬧 MK 唔敢亂講嘢。係啦，咁嗰時例如有啲咩係好易唔妥啊？ 我唔知點解我腦海裡面好深印象就係咧，我讀書嘅時候喎，咁操場會集會噶嘛，每朝早咁、校長喺度講嘢啦，咁然之後咧，我唔知做咩事俾個訓導主任嗌我出去企啦，跟住之後唔知個訓導主任同我講咗啲咩，跟住我同佢喺度對鬧咯，跟住之後全校就聽到我同個訓導主任，然之後我就停課一個月。 哦，即系你， 但你唔记得闹咩嘅？ 我唔记得咗啦。 哎呀，你而家打俾佢啦。 喂，费主任话当年咧 嗌咩交咧？ 好想知喎，嗰个。 其实应该好小事噶咋。 系， 但系你嗰年嘅粗行系，或者你不嬲嘅粗行成绩表上系。 梗唔系啦，我中。你知唔知道我 form one 系精英班嚟噶？ 系啊，家人都咁讲噶。我以前读书好 叻噶， 唔系我 form one 系啫，之后就差噶啦，因为中一已经学坏咗啦嘛。 哦， 咁跟住之后开始就 下滑啲啦。 C 啊 D 啊，我好似仲有 E 添啊。 哦，都未到 S 嘅， 坏过海婷啊！ 我食唔到三支烟。 咁跟住之后开始慢慢系即。叫做脾氣冇咁燥，係幾時開始冇咁燥？ 冇讀書之後，跟住可能出咗嚟做嘢，出咗嚟做嘢，你知啦，浸喺呢個社會大學入面，好多經歷噶嘛。 係，為咗嗰啲語氣同埋啲舉動， 都仲係有啊，係嘛？ 係有嗰種， 係 即係有種 MK 妹睇透世事。 系啊，老娘我当年 王嘉莹都有呢啲噶，有时系啊，王嘉莹都有呢啲噶，系咪先？即系有嗰种啊，我唔识形容嗰种亲切感啊。咁但系真系翻工系因为脾气而试过出事嘅，或者 冇事，冇试过。 系， 因为我世界女嚟噶嘛。 哦，但系就慢慢就改咗啦，喺嗰度 冇改过， 吓 系慢慢。適應咗咯，叫做，即係你知道呢個場合係唔應該咁樣噶嘛。 哦，即係開始大個咗，識諗咗啲 啦。係啦。 咁去到而家，你覺得你嘅脾氣係？ 係好好嘅，但係對住我男朋友係非常之唔好咯。 啱啱個心理測驗又有八十分啦。 嗯。 你覺得其實自己應該係攞幾多分而激嬲你，或者個脾氣火爆指數 啊？我八十都啱嘅。 八十 我都。 但係我忍咯，即係我嬲，但係我忍咯。 咁我如何睇得出你嬲緊咧？ 看不出噶， 真系噶， 我会收埋心入面，之后报仇嘛，天蝎座嘛。 你有冇试过真系去 plan 一场嘅报仇或者？ 我就唔会话 plan 嘅，特登去 plan 就好辛苦咯。但系我系可以同你 揽 炒嘅地步咯。如果系我好嬲嘅， 试过 我唔记得啦，真系冇例子。 唔好 讲，系 冇。 对住男朋友系好臭脾气嘅， 系基本上系一。少少就砰一声烧着晒成个草原咁样咯。 啊， 系。例如佢做过啲咩？有啲咩咧？系啦。 去完厕所唔冚盖冲厕。 哦。 就即刻嘣一白咁样就掉落去。 系啦。 咁佢要点样去即系拆弹咧？ 拆唔到。 哦，即系有你爆就得噶啦。 唔系啊，佢有时都会爆翻我。 咁但系咁佢都要氹你噶嘛，或者？有你爆完就冇事啦， 唔出声咯。 啊， 系啊。 咁但系系咪唔出声系最好嘅方法？ 我觉得系，因为我系瞓醒就冇事嗰啲人咯。 哦，反而如果佢爆翻你咧，你只会俾佢再爆得再犀利，再冚落去。 啊，唔系，有时佢爆我会惊噶。 嗯， 因为我真系知道错啊嘛。 哦，咁但系例如如果冚厕所板，佢真系同你死撑落去啦。 嗯， 咁你 佢到依家都改唔到。 系啦，佢死撑啦，佢你爆紧佢嘅时候，佢继续撑落去，边个话要冚厕所板？咁你系咪会继续撑落去啊？ 系啊， 繼續咯。 哦， 你知唔知好多細菌噶？你有冇睇過 YouTube 條片啊？可以衝到13米高噶。 係。 咁但如果係你錯，你就自己知道，咁你就唔出聲。或者佢嗰下個火，你好少見佢嗰種爆出嚟，咁你就驚啦。 係啦。 哦，我想知道，假設佢發脾氣，你點氹佢咧？因為好少聽 MK 妹氹人嘅，啲 MK 妹得噶啦，自己就冇嘢噶啦。 係。 唔好嬲咧，瞓醒再講。因为我是瞓醒冇事的人嘛，我希望你瞓醒都冇事咯。 女神实验。 嗱，咁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蓝嘅。 嗯。 咁呢个情景题就系都圣诞啦。 系 系系。咁如果你可以啊，即系选择收一个礼物，或者叫你估啊。 估啊！今年圣诞收咩礼物？你会估咩礼物？我想知道你啱啱生日啊嘛。 系啊。 咁佢差人送咗啲咩俾你咧？ 佢送咗个袋俾我咯。 系， 咁你指定话俾听，我想要呢个佢跟住买嗰种啊，定系佢？ 唔系，佢本身睇中咗佢本身系拣 Hermes 另外一个袋，跟住之后，跟住佢，我突然间揿佢电话，碌到俾我发现到，佢次次呢都瞒唔到我嘅，想俾惊喜我都系俾唔到嘅。咁跟住之后咧，就俾我发现咗咯。跟住之后，我唔中意呢个款啊，咁不如。不如华联都系买噶啦，你买呢个款俾我啦，仲要平啲添。 哦，真系 M K 妹嗰啲，觉得自己好失职噶嘛，系咪啊？ 唔系啊，咁事实系啊嘛。嗱，你拣完俾我，但我唔中意嘅，咁不如我拣我中意嘅啦，系咪先？仲要平啲添啊，大佬！ 我想知咁你佢对上生日你送过啲咩俾佢？ 嘿嘿，冇。送我咯，我唔够咩？ 但呢下出翻嚟啊！呢下 呢种道路啦， 系啊，飘到嚟啦。 嚟紧即系我哋录音嘅时间就12月头啦，十一月尾。好啦，俾你估究竟今年圣诞节，你觉得佢会送咩俾你咧？我哋到真系出街嘅，我哋打俾你，问翻佢系咪真系送呢几份礼物俾你？ 嗯，一份都唔得啊！ 一份啦， 一份啦，一份啦，系啊！你估点样样送咩俾你？ 你估咁样讲，你讲两份，一份系你想佢送嘅，而家。你最想佢送咩？ 冇啊，其实我冇礼物想收噶。 或者点庆祝啊？ 我唔需要庆祝噶。 O K， 即系冇 expectation 啊，今年。 其实我系由以前拍拖到依家，我都唔需要特别庆祝嘅人咯。 嗯， 我亦都唔需要送礼物。 系。 系啊，你爱我咪够啦。 啊，得得啦，比我仲多样啦。好啦，即系你觉你冇 expectation 啊，今年。 嗯。 好啦，咁你觉得佢会送咩俾你？定系你估佢会唔送？ 我估佢唔送咯、 啊。你估佢唔送？ 我估佢唔送，庆祝食餐饭咯，但系唔知食咩，可能食啲好啲嘅嘢咁样，西餐咁样。 因为你讲到佢啲惊喜好易俾你捉到嘛，好易俾你估到嘛。 系啊。 系啦，我而家俾你试下，我哋到时26号开股。你估全日24、25嘅 plan 系点？ 喺屋企。 喺屋企。跟住咧？ 冇嘢做。 冇嘢做。 就系咁过咯。 跟住到夜晚。 咁但系出去食饭就常常出去食餐饭。可能 都唔会、 哦、 因为我同佢都系一个好闷嘅人，我 系 好宅噶，你知唔知啊？ 系喺屋企做咩咧？咁佢两个人， 佢喺度做嘢咯，揿电话咯， 系 我煲剧咯， 就可以煲一日 过咗24、25啦。OK， 所以今年阿蓝嘅赌注系留喺屋企， 唔出去， 冇收到礼物，出去食饭都唔会。我哋26号打俾你， 我想知道下咁样，你估嗰样嘢系唔系咧？咁样， 你真系觉得佢唔会送礼物咩？ 嗯，我都唔会送。 如果唔系你唔想送，系啦，我问一个情景题。 唔系啊，因为我系依家冇做嘢噶嘛。 嗯。 我使紧佢钱噶嘛，咁佢都冇俾钱啊！我点会送礼物俾你？ 呢个套路又系好熟悉嘅套路。好啦，咁如果假设。你估錯咗，佢真係有送禮物俾你。 嗯， 你會唔會一刻內疚咧？哎呀，我冇準備俾你喎。 唔會，因為慣咗啦。 都知道呢個女朋友應該都冇乜特別。 原來應該係呢個訪問， 係啊。 恭喜私人。 但系我哋咧就有礼物送俾你嘅， 系、 嗯。 你开咗个题目就系柴犬， 系我只狗啊。 哦， 叫咩名啊？佢叫 吴树喜，俾 有冇觉得有啲熟悉啊个名字？ 有，龙锦威啊嘛，好啊，唔系龙锦威， 系啊， 常喜，跟住之后另外一个龙威， 龙威咯。 黃金周嘛係， 係 邊個唔啊？係咪 李燦周係唔是啊？周係真係 揀呢個咧？點解你唔揀黃金周咧？ 容易襯衫啊嘛，都係嗰句啦。 冇大好多錢，都係幾廿萬起身，脆脆地買住幾部先啦。 咁啊，阿樹起佢幾多歲啊？而家樹 誒，依家六個月。 哦， 係啊。 OK， 咁而家细细只咁样，但系 关系系 如何咧？ 后白炎青春期嘅反叛期依家， 你惊唔惊佢学坏啊？好似你以前 M K 都变咗， 佢唔会学坏，因为我恶佢。 你有冇谂过自己生小朋友？ 有谂过嘅，但系顺其自然咯。 唔系，但系惊唔惊？即系咧，先生咗个女，然后变到自己又系， 哇，激心啊！ 系咯， 我同屌蚊猪肉啊！ 系咯，惊唔惊有一日变咗 M K 妹或者 M K 仔，然后重蹈你一啲可能过去唔愉快的经历咧？ 都会噶， 系咯， 所以生仔好，生仔好，生仔好保护自己啊嘛，系咪先？跟住生仔嗱，生仔咧系夹埋一齐对付个老公噶嘛，但系你生个女咧就系生个小三出嚟噶嘛。 哦，OK， 顺其自然啦呢一样。好啦，咁啊，阿樹起究竟有咩禮物佢有機會收到咧？ 你先。 好啦，我呢、這個，因為你講得柴犬咁，我估你應該係即係同呢只狗仔最開心嘅時光就係同佢玩嘅時候啦。咁仲要咁啱係五個月大，咁所以咧，我準備咗個好 相機啊， 唔係好搞笑嘅，你可以同佢一齊玩一個即係俾狗仔玩嘅玩具嘅，就一個我覺得個樣幾搞笑嘅。 咁但係呢個同柴犬冇關係㗎。 咩？佢俾只柴犬玩噶嘛？ 呢个咩犬都得噶，你都得噶，你都一只犬嚟喎。 送我 咁好似你有心思啲喎，你咁样。 我问下啫， 问题你嘅，问题 问题你 系啦，一个牛皮革嘅一个玩具嚟嘅，就俾你同你嘅狗仔玩嘅。我觉得即系有时同埋实用啲，你最多嘅时间应该心思如果有养宠物都喺佢身上，所以就俾一样可以同佢一齐玩嘅玩具，系啦，就是、一个狮子头咁样样嘅皮革嘅玩具啦。好啦。啊！呢个有心思嘅， 我冇咩心思哦、啊。我买一只公仔啊，今晚俾我搵到只柴犬公仔，跟住之后买呢个盒可以俾你黐住，咁样好似得意啲。系啦，即系一个透明嘅胶盒，然后有个其实系扭蛋嚟， 即系摆入去噶， 系俾摆入去噶咋，即系咁样费事俾啲小动物撞烂啊嘛。系啦，咁呢个就一个普通嘅，你当系柴犬扭蛋咁样啦。但我系咁啱行过见到就买咗啦。 哦， 真系柴犬啊嘛， 可唔可以望？ 你嗰个咩犬都得啊嘛。 哦，系喎系喎，扭蛋嗰啲 咁，拎住杯啤酒添。 好啦，咁啊，两份礼物啦，收到，你会拣边一份赢 咧？我中意呢份咧，呢公仔。 哦，公仔嗰、那个啊，哦， 同 M K 妹有一手喎、 啊。M K 妹之鬼啊，你系。系啊，希望阿樹起就中意啦，都咁。 唔系，因为佢中意 M K 妹嘛，佢个思维咧已经系 进入到啦 ，sense 到系。 系啊 ，M K 妹中意啲乜嘢？ 系啊， 我都唔知系一件好事嚟。 有咩问题归 M K 妹，你问一日知噶啦。系啊，咁啊，今日多谢阿南上嚟啦，咁亦都希望你中意我哋送俾你嘅礼物啦。多谢你， 咁你记住咯，我哋26号打俾你。 系啊， 好啊， 系啊，留意住， 就睇下佢系会点样。 你中唔中？我好紧张啲，我噶啦。 究竟就咪即系咩都冇咧？咁啊，到时就知啦。咁啊，今日多谢你阿南 ，thank you。 冬天的气温骤降，浓暗灯光闭眼伏在你肩膊，平静的躯壳，宁静的感觉，圣诞快乐。不需高贵的晚装，仍然可以这个节日愉快地度过。只要你在旁，一切都找到答案。听到你心跳声以上的跌宕，我与你一个浅笑的对望，从前在狂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警方通缉一名63岁确诊新型肺炎男患者李运强，他昨天下午擅自离开入住的伊利沙伯医院。警方昨天接获院方的通报，几名身穿保护衣的人员今早去到那个患者报称在旺角的寓所调查，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登上警车离开。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又说根据法例，任何在医院等场所内被检疫或者隔离的人逃走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2个月。伊利沙伯医院说那个病人身高大约1.6米，中等身材，束黑色短发，离开医院那时身穿病人服，深蓝色的外套和运动鞋，有戴外科口罩。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说，在第四波的疫情之下，全港所有健身中心和体育处所要暂停营业，业界的失业率达到99%，要求优化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的申请要求，向失业和自雇的教练提供一次过资助，又建议为康体业界增设为期3个月至到半年，最多每个月9000元的紧急失业生活援助金。总会会长李月敏说，大多数私人教练没有本港注册体育总会的资格，以自由人的形式工作，无法提供强积金证明，建议透过场地使用和出粮记录、教练证书和个人失业声明书去证明申请资格。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在冬季和明年春季来临前，对部分重点人群，包括冷冻供应链物流、医疗疾控人员和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或者读书的人等等，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说，3间企业已经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各项条件，能够满足现阶段的重点人群接种需求。主管疫苗研发工作的国家卫健委官员说，随着疫苗附带条件上市或者正式批准上市，加上产量提升，将会为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打疫苗，从而建立群体免疫。另外，国家卫健委说，国药2款灭活疫苗和科兴的灭活疫苗已经获得3期临床试验的中期所需病例数目，已经向国家药监部门提供资料，会及时向社会公布。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继续在布鲁塞尔磋商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报道说谈判进入关键的48小时，双方主要分歧在于渔业的问题。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咁啊，应该系听完我哋今年最后一位女嘉宾嘅访问啦。 系，基本的最后一 滴血啦， 亦都我哋女嘉宾最后一滴血， 特登摆喺2020年嘅最后一滴血， 啱晒。 正所谓十滴血，一滴精华。呢个访问真系好好听啊！你有听过？ 我唔记得 十滴血啊嘛， 系边个？ 你冇听过咩？ 唔记得 咩啊？你大阵啊！你冇听过咩？ 冇啊！ 你知唔知点解我识啊？ 点解啊？你睇， 我有两个途径识嘅。第一位系曹宏威博士，因为佢细个嘅，喂，喺我唔系佢细个，系我细个嘅时候咧，有睇过博士问答呢个嘅类似咁嘅片段啦。咁佢会解答唔同人嘅一啲科学上嘅疑难啦。咁其中一个人咧问题就话啊，相传十滴血系一滴嘅精华咁样啦 ，OK， 大家 get 到啦。咁究竟博士啱唔啱嘅咧？咁样系啦，即系我唔知嗰个人喺边度听啦。咁博士又解释啦，话哦，咁要睇你从咩角度去睇啦。你话如果从蛋白质嘅成分咧，可能唔止十比一嘅比例添，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从一般营养嘅角度啊，或者即系唔知咩双气神咧，就未必有呢个嘅理论啦。咁啊，博士咁样解答啦。咁啊，第一位就系曹云威博士啦。咁佢仲会解答其他嘢噶，例如 M 记点解冇干炒牛河啦？即系佢好乐于去解答 大家啲问题嘅， 佢系一个好人嚟嘅，我好中意睇嘅细个。好啦，第二个咧就系、是、第一个曹云威博士系咪？ 好多嘢睇。 第二位刘伟恒先生嗰次仲手下留情去教我嘅。 哇， 你冇听过咩？仲有唔好饮咁多汽水啊嘛，红色嗰个咧 会杀嘅。 系 呢、這个知啦，呢、這个会杀。 同埋薄荷啊嘛，佢话 系呢啲都知啊，呢啲 都系佢教我嘅。系、哦、啊，所以我 跟前辈真系学到好多嘢、啊。 我嗰几年学到好多嘢啊。不得了啊！ 十滴血，一滴。 嗱，我而家将呢个知识传授俾你 啦，大家都接收到啦嘛。我上网系咁 research 到好多嘢睇。 系啊，系啦、啊。Anyway， 咁我哋有MK 妹最后一滴血啦。咁啊，男，我哋下星期会打电话俾佢嘅，睇究竟佢男朋友系最尾系送咗啲咩俾佢。系啦、啊，我到时会开股。系啦、啊。咁啊，当然再一次要多谢阿嘉莹 BB 啦。系啦、啊。咁啊，冇啦，听下今个礼拜推介 啲咩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下星期就系圣诞节啦。咁啊，但系基于疫情嘅关系，我估大家都冇得一班人一齐玩，可能好大机会系一个人过。嗱，比你好彩啲嘅，两个人咯，同你嘅另一半，咁啊都系两个人喺屋企，咁啊 sweet sweet 下嘅情况下，自不然可能要有啲酒精嘅出现啦。咁啊，最近咧小弟咧就忽然 pat pat 痕。就走咗去揾咗啲打泡器，咁呢啲打泡器咧，声称咧可以用超声波啊，就系将啲啤酒嘅泡沫打出嚟，营造些少三啤嘅效果。咁对于我呢啲即系喜爱啤酒嘅人，尤其是三啤嘅人嚟讲咧，当然系一大福音啦。咁所以咧，我就即刻买咗翻嚟试啦。咁究竟试完嘅结果系点咧？转头话俾大家知。咁当然啦，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即是飲還飲，理性地飲啊，同埋年少無酒，千祈唔好沉溺於酒精。笨讀兵團報告完畢。你循例都提提大家嚇。 年少無酒。 啊，你個係循例提提大家。 年少無酒啊嘛。 係。 同埋你啱啱讲完， 唔系年少无酒，仲要继续嘅。饮完酒千祈唔好揸车， 千祈唔好揸车啊！系啦， 唔好沉迷于饮酒，系啦， 系啦，唔好出街添啊，最好。 饮太多都唔好嘅 ，OK， 好啦， 系啦，总之节制啦。 但系啱啱邱国胜听到一部喺度 忍唔住笑啊， 笑啊！ 你啱啱啊喺播呢个 seven 之前讲完十滴血一滴精华，然后而家再加一镬泡咁样，仲要打啲泡出嚟。都唔系，仲要唔系刻意安排的，买嚿嘢嚟打啲泡出嚟，啊，真系几有 feel， 几有 feel， 几好。 呢啲咪节目嘅 flow 咯，呢啲咪。 诶，嗱呢个节目嘅 flow 咧，你以为就得呢半个钟咩？此言差矣，因为我哋啱啱嗰个一滴精华系冇夹过嘅，系无啦啦揈咗出嚟，因为讲起最后一滴血。 系， 但系如果你要计个 flow 咧，你要计翻佢前面啦。 嗯， 头半个钟， 冇错。 点解咧？头半个钟我哋讲咩啊？ 讲你系谂住抽唔到居屋之后就要咩嘛？ 我哋中间提咗一个人啊，一位有学识嘅人士， 嗯， 有生活品味嘅人士，嗰位叫咩名 字？凌子维， 冇错啦，系佢教我哋用一啲啤酒打泡气嘅。 我都喺佢屋企见识过嗰阵时。 系啦，嗰阵时佢有一个，好似系呢个牌子哦。 是不是 S 字头日本嗰只？系呢个啦。 不过佢嗰个系2019年版本，你唔知道今年年头版本。我而家新买呢个咧，系 咩年份嘅？ 2020 Special Edition。 哇， 系啦，系啦。咁呢个系新版本啦。 嗯。 咁话说嗰阵时咧，阿凌公子就话：，哇，呢啲真系不得了啊！呢啲打泡器，即系一定要买啊！即系令到个啤酒咧更加顺滑啲啊！ 即系呢啲嘢咧，第二个讲咧冇 feel 噶。 系啊。 是凌子维讲先，你先系黄冠斌讲啊？做乜嘢啫你？你都唔饮酒，你讲咩啫？ 你摆落可乐嗰度啊？ 系啊 ，sparkling water 咁样啦。 系啦，就算阿一讲都初头，如果佢第一个系你讲都唔系，你硬系觉得佢后面有啲嘢想扇你。 唔系肥仔讲咧，就是肥仔系多余嘅，好地地饮酒咪饮酒咯。 系 做乜搞咁多嘢啊？ 但系凌子维讲 咧， 两 只字品味啊， 我都觉得系。佢讲完之后，你觉得啊，我人生好似真系要试下先有翻啲 class 嘅嗰个叫做， exactly， 系啊，要用 class 嘅字。 佢就喺你快乐过啊？点唱啊？ 咩啊？过生活啊？ 系啦，我拼命， 我拼命去生存啦、 啊。咁所以唯一叫做拉近我同佢之间嘅关系、 嗯， 或者嗰个社会地位啊。就系靠呢个啤酒打泡气啦， 嗯， 因为好简单，佢有楼我冇楼， 嗯， 佢有车我冇车， 吓，而家佢有铺你都有铺， 系啦，唯一共通点，佢有铺我都有铺，唔系咁，但系我哋咧，其实早两日就买咗翻嚟噶啦，星期二三嗰日买咗翻嚟公司。嗯，咁你知喺公司我哋要度我哋呢个嘅 30秒实验小劇場， 三十秒实验小劇場。咁当然有啲叫做催化剂啦，咁啲催化剂就係一啲嘅些少嘅酒精啦， 搵啲嘢飲下， 係啦，搵啲嘢飲下啦，我哋两个喺 office 嗰度咁樣，咁一路度过一路飲，咁咪试下啦。好啦，用家评语啊，即係好似人哋嗰啲 wedding MC 真实用家评语 喺用之前呢，虽然呢凌子维介绍有个 class 系咪先？ 系， 但我觉得咧，我哋啲 layman 啲人有啲人话系伪科学噶嘛， 嗯， 即系好似我哋隔篱 technician 阿飞哥都话，你将个啤酒拉高少少倒出嚟，都撞到啲泡出嚟啦。 即系嗰啲唔识倒酒啲人倒到好多泡，佢觉得系同一个道理。 我好中意嘅， 我初头都觉得系差唔多嘅，同埋我觉得咧，我呢啲咁 low 嘅人咧，就算用完我都觉得唔识欣赏， 系啦、exactly ， 你会觉得阿凌子维佢先分得到嘅， 系啊，凌子维啊，连嗰只蛋喺边度出啊？有冇咩品种啊？佢都好 食得出。 佢话唔知咩，佢呢排系咁嗰啲蛋嗰啲相咧，下边有个 tag 噶。 啊！ 我问咗陈杏瑜咧，佢先至话原来系嗰种蛋嘅品种嚟噶。 哦， 系啊，我哋嘅蛋都有 品种。我哋识分太阳蛋， 系啊，炒蛋， 炒蛋啦、啊。理得你边？ 唔系，我都有分嘅。不过我最多就系鹌鹑蛋同鸡蛋咯、啊，皮蛋咯、 啊，边有佢分得咁细咧咁？咁但系真实用家咧，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嗰、那个谱并唔系一般啲嘅谱啊， 系 即系都要飞哥头先，即系都有讲啊，我又啱啱话，即系飞哥 听啲上飞哥 就话差唔多啦。嗰一刻我即刻同佢一齐冲出嚟讲， 唔同， 此言差异，此言差异， 喂唔夹你一次，一二三，唔同，唔同，唔同，唔同， 嗰个分别咧，我轻轻我形容咧就系平时嗰种谱咧，里边系夹阵空气嘅啫，好似你食空气面包咁。系啦，嗰啲 冇舒服你咁正 ，sorry， 系真系得空气嘅啫。 嗰啲面包啊，咬落去就一啖啖空气。 你冇 feel 啊？ 系，嗰啲咬落去有种空虚嘅感觉。但系呢一个铺里边咧，佢系连埋咗啲啤酒嘅味喺里边， 系 即系混为咗一齐， 系混一体。 嗰一啖嘅铺咧系有 substance 喺里边，我用翻呢字先，有 substance 喺里边嘅，系有分别嘅。 我觉得系绵啲咯， 好 啊，一日日啊。我都有啲 盡量拋啲字出嚟啦， 綿啲咯，因為咧始終咧 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即係你再補多句咯。我哋講到咁興奮，係大家千祈唔好沉溺於飲酒啊，年少無酒，飲咗酒唔好揸車啦。OK， 因為咧有啲人會成日覺得咧，落去酒吧嗰度飲啤酒係最唔抵啊。 我係嘅。 你隔離71或者 OK 便利店，你買十幾蚊，有一罐啦、啊。有時做特價99有兩罐添，係咪先？你做咩要喺嗰度飲68蚊？最便宜的都68蚊啦、 啊。支裝咁樣開個蓋出嚟、 啊，你貴啲98蚊一杯三啤咁樣，係咪先？你點解要飲三啤咧？ 係我係呢啲咁嘅人，我係呢啲。你叫我成日話飲 cocktail， 你就知啦。但係咧，你嘅睇法唔同，我知道你繼續。 唔係啊，因為三啤有一種嘅。氣同埋嗰種棉嘅泡咧，係嗰、那個嗱，首先好考個 bartender 佢斟出嚟個手勢，佢斟個泡沫同埋個酒嘅比例先啦，同埋佢斟到啲泡究竟可唔可以形成咗一陣棉，然後你過去落去嗰下，落去嗰下係可以有種綿綿地嘅棉花糖嗰種感覺，然後你中間攝咗啲啤酒落去，係、追求嗰種嘅嗱，而你飲罐裝、支裝咧係冇呢一種嘅感覺嘅。所以是不同的那種氣力落到去也很快就出來了。是啦，而做這個呢，你說是不是 100% 做到呢？是不可能 100% 做到，它大概仿效到我想六成的那種感覺的。 是因為另外剩下三年來自己做到那件事你覺得加了分的。 是 這樣按個掣做到了。 是啦 就覺得是 OK 的。 而且呢，因為我你知道我買東西的，我經常都說的，我買東西是做很多資料搜集的，是不是？其實我本身不是想買這個，這個就百零元，比較細細的，色個大細好像你的手指公大一點點、其實 都大你手指公很多的， 五個手指公、你放回去了那塊東 西、放回去了， 貓屎那麼大、 沒有貓屎那麼大， 貓屎、 沒有不是啊，你齋那個沒有啊，你拿出來、 你繼續跟著個大細、跟著呢， 不是這樣開的。唉，我真的很怕這蠢人。 來 冇貓屎咁大，冇貓屎咁大，好細嗰啲貓屎咯，係咯， 好啦，有細貓屎， 係細貓屎咯， 死都攬翻扎， 大嗰啲叫 rat， 細嗰啲叫 mouse， 係啦，冇 rat 咁大，得 mouse 咁大啫。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去到邊啊？我講到，我做咗資料搜集， 係啦， 我本身想買一款係咩嘅咧？係座台式嘅。咁咧，佢可以用 USB 或者係又係用電芯供電噶啦。咁然後咧，佢就可以扭開一個座台式，好似一個筆筒咁樣嘅嘢。咁、那個筆筒嘅大細，我諗大概呢度30cm 高些少啦，即40cm 係30cm 高些少，40cm 係啦。咁你可以扭開一半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擺支啤酒或者擺一罐嘅啤酒入去。咁就扭翻埋嘅時候咧，佢上面有一個 tap， 即係有個掣。咁你就好似人哋喺酒吧嗰、那個。那個撳嗰啤酒嘅時候，你再撳佢落嚟啦。咁佢又係話聲稱用一啲超聲波啊， 係 超音波 啊， 震動令到佢製造個泡沫出嚟嘅。咁嗰個就挨成千蚊嘅。 哇！ 唔係，我覺得成千蚊都唔係問題啊。即係為咗更加美味，係咪先？ 大嚿 係啦，個重點係大嚿，屋企冇位擺，所以我就放棄咗啦。 十倍價錢喎、 啊， 你諗下。 係啊，跟住之後佢就有啲係半圆形嘅， 吓，跟住咧咁咪 咁，好似阿玲嗰个咁样咯，咁你咪凹个罐落去，然后佢就咁样俾你，好似有喺个好似将个唔系，佢有一个半圆形，咁、那个半圆形其实就系铝罐 size 嘅半圆形， 好似个底座咁， 系啦，咁你又将个铝罐拍落去嘅时候，咁你咪握住个手握位，咁然后倒嘅时候顺便揿掣，其实同呢个嘅道理系一样嘅。咁、其实喺坊间都有好多呢啲嘅啤酒打泡器嘅， 系 咁、那个道理等于咩啫嘛？道理等于有啲人饮红酒好兴。会跟一个嗰啲咩醒酒器噶嘛？ 哦，系啊，俾佢 breathe 啊， 系咪 ？Exactly， 嗰啲咁 啊，系啊，系咪即刻觉得我哋有 class 咗？ 有 class 咗啊，好 class 啊呢个节目 ，A 加专才咁样啦，好劲啊我哋！ 但系因为你好简单咁，你个工具其实系 系啊， 有少少手艺，生活嘅品味就喺度体现咗出嚟。 但系我觉得咧。即之所以我唔買嗰、那個900多蚊嗰個嘅即千零蚊嗰個嗰、那個啤酒打泡器嘅原因係咩咧？呢啲嘢咧其實就係新屎坑嚟嘅。你頭兩次用咧，哇過癮啊過癮啊！但你用耐咗咧，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嗱呢啲細細件咧，你擺喺台面，你可能都會醒起哦，係攞出嚟用一用啊，係咪先？但嗰个座台嘅，你阿妈一时收埋咗。 哦， 總之咖啡機老豆嗰啲咖啡機。 好啦，或者吸塵機咁樣，好、多人屋企買吸塵機噶。点解你用扫把嘅？我唔知道吸尘机摆咗喺边， 或者要组装嘅。 系啦，冇错，嗰部嘢我睇落应该系要些少洗一洗，因为佢有啲管系你要系啦，咁佢先流到出嚟噶嘛。咁所以要洗，你又要大嚿，咁我就退而求其次买咗呢、這个。虽然唔知道个效果系点，但系我呢个细细个已经有咁嘅效果，其实系令我更加想买大嚿嗰个嚟试下嘅。 你知真系摆喺台面， 系啊，呢、這个 行嚟咁啊，用一用， 系啊，呢、這个袋喺裤袋拎出街饮酒， 系 有几开心，系咪先？好啦，都系嗰句，重复多一次， 年少无酒，系啦，咁啊，少少地就好啦，适量啦，同埋饮乜酒唔好揸车，唔好乱咁嚟啊， 系咁。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最后呢个环节终于轮返到我为大家揀歌啦。如果你仲记得上星期是一嘅 BGM Saturday 为大家揀嚟中式女子十二乐坊嘅 Last Christmas， 呢一个选择可以话系 inspired by 刘伟恒先生曾经揾唔同嘅主唱者版本嘅 Last Christmas。既然上个星期阿一拣咗中式嘅话，今个礼拜我哋稍为向南边移一移，嚟到印度嗰度，一齐感受一下究竟 Indian remix 嘅 Last Christmas 会系一个点嘅感觉呢？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 w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But you still catch my eye. Tell me, baby, do you recognize me? Well, it's been a year. It doesn't surprise me. I wrapped it up and sent it with a note saying, I love you, I meant it. Now I know what a fool I've been. But if you kissed me now, I know you'd fool me again.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You were someone to rely on. Me, I guess I was a shoulder to cry on. A face on a lover with fire heart, a man undercover, but you tore me apart. 好，请骚动音乐嘅主持介绍下呢首歌啊。 呢首系 Indian 嘅 Christmas Remix 啊， 系 系啦，佢嗰个名字我唔识读， 我觉得有嗰种印度嘅感觉，真系有、啊、有嗰种 feel。 你有兴趣咧，你真系揾咧 Last Christmas 括弧咧 Indian 嘅Christmas Remix， 佢有一张专辑里面系唔同圣诞歌， 几 feel， 几好 feel。 系啊，你自己可以揾下呢，但系佢个名字我就唔识读，应该真系可能印度。 哦，几中意佢哋啲音乐噶，尤其是去重庆大厦食咖喱嗰阵时候， 系。 好有 feel 啊！好中意佢哋啊！好有線， 即 係 煮咖喱要唱住印度嘅歌， 系啊，正宗基教噶嘛，即刻有 feel。睇下個禮拜揾咩地方？下個禮拜啊，講起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嗰個叫做 我哋嘅安排啦， 係啦係啦係啦。 上個禮拜我哋做咗一個少少嘅統計，見到都有唔少聽眾話支持我哋，一次過再聽呢個咩啊？少年波 咩被选中的波胜与阿一秀大长篇，咁我哋应该就会落实嘅，但我哋会有些少微调，即中间嗰啲衔接位啊，或者我哋嘅监制建议我哋加翻啲圣诞嘅环节落去， 圣诞元素， 所以可能就会系所有嘅怪兽就变成哈哈哈哈 Merry Christmas 敬文派 Merry Christmas 咁样，系啦，最尾台长出嚟都系 Merry Christmas 咁样，或者叫一班嘅演员录一句。齐欢唱， 家有喜事， 转头有寻常事。